英俊的面容上冷漠严肃，不留情面，明明不高的声音愣是带着一股王者之气，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怔。陈总监被吓得肩膀一缩，赶紧开口说道， 够用了够用了，刚刚已经把所有项目的欠款全部付清，账上还留有一部分周转资金，雷总你就放心吧。 这话一出来，会议室的所有人都一脸不可思议，正在当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话。刚刚开口的黄总监更是一脸冷笑， 呵呵，陈总监，莫要帮着雷总撒谎，雷氏有多少钱我们还不清楚吗？就这么短短的半个月时间，雷少他上哪里弄来钱？你要糊弄我们也想个好点的理由，这种一个电话就能拆穿的话， 那你打个电话试试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雷蒙打断， 打就打，你等着。 雷蒙拉开椅子坐下，示意简心把文件给他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等着黄总监打完电话，态度淡漠而坦然。他这个态度让大部分人都信雷氏是真的有钱了，还有一部分人都紧紧地盯着姓黄的，显然是希望他能够拆穿雷蒙。雷蒙不动声色地打量了这些人一眼，嘴角露出了一抹讥讽。待到姓黄的沉默地放下手机，雷蒙才不轻不重地看了他一眼。 黄总监，可确认清楚了？ 你哪来的钱？ 黄总监已经没了刚刚咄咄逼人的气势，心虚又难以自信。 怎么，你们以为把项目转手让出去，又卷走我雷家的钱，就能让我一蹶不振？歪心思打错了，黄总监，你被解雇了。 这位黄姓总监便是新提拔上来的项目总监。雷蒙接任雷氏总裁之后，这人一直跳得比较活跃。开始的时候一副为雷蒙马首是瞻的嘴脸，私底下却频频跟雷红联系。雷蒙才抓住他的把柄，只是一直忙着处理项目上的事儿，没时间收拾他。他既然这么积极的要做出头鸟，那么雷蒙不介意成全他。 你凭什么解雇我？我做了什么？ 黄总监万万没想到雷蒙张口就要把他赶出雷氏，整张脸都气白了。 哼，凭什么？简心，让大家看看，我凭什么解雇他。 雷蒙那一眼犹如看一个死物一般，冷如腊月寒冰，直接把黄总监给震慑住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黄总监出卖雷氏的证据，雷蒙早前便已经让人在整理了，此时拿出来不过是为了堵住其他人的嘴。待到处理完黄总监之后，雷蒙站起身说道， 燕郊要作为城市新区的事，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接下来的几年，雷氏将全方位与秦氏合作。所以在人事调动上面，我有几点要宣布。 雷蒙把雷氏的人事安排都给重新调整，把雷红的人全部都解雇，换上了自己的人，感觉整个雷氏的空气都清新不少。心情大好地走出会议室，还没到办公室，邹瑜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秦锦城来了。 他怎么来了？ 听起来像是不太欢迎的样子，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嘴角一闪而过的笑意，行走的脚步都莫名的轻快不少。邹瑜一时都没跟上，暗恼道，这雷总莫非是真是腰以下都是腿这么长的？明明也比他高不了多少，为什么走起来这么快呢？飞的吗？如果有翅膀的话，雷蒙还真是想飞到秦锦城的身边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便看到男人正襟危坐，端着茶杯轻抿，那杯子显然是他的。他嘴角轻笑， 秦总，你们秦氏穷得连水都喝不上了吗？跑我这儿来蹭茶喝了？ 嗯，钱都给男朋友填窟窿了，现在很穷。 一本正经都不带脸红的，简直了。雷猛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，一把关上门就朝秦锦城扑了过来。 你倒是说说，谁是你男朋友啊？ 秦锦城眸色上扬，抬手便接住了他，一个反身便把他按倒在沙发上，低头啄上了他的唇。 这位不就是了？ 秦锦城。 雷猛呼吸一顿，扬起脸迎上了男人的眸子，深如碧海的眸色中倒映出小小的自己，就好像是他把自己藏在眼睛里一样，有种被包裹起来的温暖感，让他孤寂了多年的一颗心又软又暖。这个男人是他的男朋友，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儿，他都能笑出声来，真好。秦锦城挑眉奇怪地看着他，叫了他的名字又不说话，是几个意思？雷猛扬起嘴角的笑，往上贴上去，主动吻上秦锦城的嘴唇，两个人瞬间纠缠到一起，每次的亲吻都跟猛兽的撕咬似的，狂风暴雨一般，谁都不肯让着谁。一吻毕，是唇也肿了也破了，非得要尝到一点血腥味才肯作罢。 雷小少爷，你就不肯乖点？ 废什么话，上回是你占了那杯酒的便宜，现在老子清醒的还能让你…… 话没说完，腰一沉，便被男人按着肩膀给摔倒在沙发上。 怎么着，还想反攻啊？ 秦锦城贴上去压在他身上，凑在他耳朵上轻轻地咬着他的耳垂。 哼，不行吗？ 雷猛长腿一勾，已经把秦锦城掀开。秦锦城眸底闪过了一丝讶异，他知道雷猛有些身手，可怎么都没想到他的身手会这么好，难怪他胆子那么大，敢一个人去见安哲臣。不过在秦锦城看来，这还是一个蠢东西。嘴角挑起了一抹邪性的笑意，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棋逢对手的畅快了，也先看看雷猛打不打得过他。雷猛看到他笑容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不妙，这男人要动真格的了，他这办公室怕是保不住了。 等等，那你今天干什么来了？咱先把正事说完行不行？ 不行，火已经被你撩起来了，要么打一架，要么乖乖给我趴那儿去。 秦锦城真是个衣冠禽兽，哼，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 雷少爷快被秦总的直言不讳给气笑了。 哪种人？ 你说哪种？ 雷少爷觉得想赢秦总就得出其不意，所以话落的时候人已经扑了过去。其实两人的身手相当，又加上心疼着对方，招呼上的拳脚真落到身上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力道了，办公室鸡飞狗跳的也就听着热闹，真没打成什么样，更多的反倒像是在打情骂俏。到最后反倒是雷少爷动用了一点不正当的手段，把秦总给放倒在沙发里，怕他没完没了，扯了领带直接把人两只手给绑了。这一绑，雷少爷就受不了了，长着一张高冷禁欲脸的男人，原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，现在却安安静静地置身于自己的身下。冷着的俊脸，抿直的唇角，眸色带着火辣辣的欲求不满之色，紧紧地盯着他。这他喵的谁受得了啊，太他妈撩了。雷少爷呼吸一滞，身体本能的行动总是那快过大脑的反应，等意识到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管不顾地亲上了男人的唇，辗转反侧，舌尖勾缠出心底最深的渴望， 局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办公室 play 已经是势在必行。